攻读博多禄后书，博士假教师，第二章。从前连在选民中也有过假先知，同样将来在你们中也要出现假教师，他们要倡导使人丧亡的异端，连救赎他们的主也都敢否认，这是自取迅速的丧亡。有许多人将要随从他们的放荡，甚至真理之道也要因他们而受到诽谤。他们因贪吝成性，要以花言巧语在你们身上盈利。可是他们的案件自古以来就未安闲，他们的丧亡也绝不稍息。天主既然没有宽免犯罪的天使，把他们投入了地狱，囚在幽暗的深坑，拘留到审判之时。既然没有宽免古时的世界，曾引来洪水淹灭了恶人的世界，只保存了宣讲正义的诺厄一家八口，又降罚了索多玛和哈摩拉城，使之化为灰烬，至于毁灭，以作后世作恶者的鉴戒，只救出了那因不法之徒的放荡生活而悲伤的一人罗特。因为这一人住在他们中，他正直的灵魂天天因所见所闻的不法行为感到苦恼。那么上主自然也知道拯救虔诚的人脱离磨难，而存留不义的人等候审判的日子受处罚，尤其是存留那些随从肉欲而生活在污秽情欲中的人，以及那些轻视主权者的人。他们都是些胆大骄傲的人，竟不怕亵渎众尊荣者，就是连力量德能大于他们的天使也不敢在上主面前以侮辱的言辞对他们下判决。然而这些人实在如无理性的牲畜，生来就是为受捉拿受宰杀，凡他们不明白的事就要亵渎，他们必要如牲畜一样丧亡，受他们不义的报应。他们只以一日的享受为快乐，实是些污秽肮脏的人。当他们同你们宴乐时，纵情于淫乐，他们满眼邪色，犯罪不厌，勾引意志薄弱的人，他们的心习惯了贪吝，真是些应受咒骂的人。他们离弃正道，走入了歧途，随从了贝敖尔的儿子巴郎的道路。他曾贪爱过不义的仇报，可是也受了他作恶的责罚。一个不会说话的牲口竟用人的声音说了话，制止了这先知的妄为。他们像无水的泉源，又像被狂风所飘扬的云雾，为他们所存留的是黑暗的幽冥。因为他们好讲虚伪的大话，用肉欲的放荡为饵，勾引那些刚才摆脱错谬生活的人，应许他们自由，自己却是败坏的奴隶。因为人被谁制胜，就是谁的奴隶。如果他们因认识主和救世者耶稣基督而摆脱世俗的污秽以后， 再为这些事所缠绕而打败，他们末日的处境就必比以前的更为恶劣。因为不认识正义之大，比认识后而又背弃那传授给他们的圣诫命，为他们的好得多。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这句恰当的俗语，狗呕吐的他又回来再去，又母猪洗净了又到污泥里打滚儿。